是其實是描述不到這個的土地的問題的。 是吧， 我的年代一樣的，那時候是百幾萬層樓而已，屌供搵三四年才買到層樓了已經。但我都一樣面對這個博弈的問題啦，多餘的你都。你 Anthony, 你起碼細我十到十五年啦，你有沒有面對這個問題啊？同你有沒有屋咁嘅關係啊？屌真係。 係啊，可以咁講嘅。咁你要擠啲地方出嚟，你梗係擠到嘅。大佬你十零廿分鐘係咪？你梗係搵到啲地方㗎係咪？咁啊嗱，即係我覺得就你講游蕙禎呢，即係其實都係嗰句說話啦，識睇就梗係要睇留言啦。咁邊啲人留言精彩呢？即係我要，即係我更加欣賞麥明詩喎。麥明詩呢，即係其實一針見血呢，即係其實佢串嚟即係用嗰種英式嘅 幽默， 或者幽默或者陰濕啦，即係咁樣串，你知唔知點講 呢？唔好咁性別定型啦。 咪佢咁講就係話佢都係 respond 緊佢自己嘅 market 啫。即係嗱，呢、這個就以前用返以前阿梁耀忠講嘅說話講呢，就係臭坑出臭草囉大佬。即係佢用 market 嚟去咁樣樣表達一個咁嘅意思。 唔係你覺得好驚訝就係男講呢都仲好少少。 係係 女呢就好少議員或者政治人物或者公眾人物呢係用呢一個理由嘅。 係咪， 因為男人即係叫鹹濕少少， 係啦， 博嘢咁樣都好合理㗎嘛。 你係少會覺得即係女人係會好鹹濕㗎嘛。而呢一個所謂嘅 MK 議員呢就好直接咁話俾大家聽，即係呢一個嘅問題嘅嚴重性係用博嘢嚟做呢一個嘅引子囉。我唔知嗰個應該係叫引子呀、例子呀，定係作為一個論據呀，佢點講。 例子啦，論據唔得嘅，論據 support 唔到，即係話博嘢冇地方博嘢，咁你去 唔係我已經反證咗你啦，我同 Anthony 嘅年代都係存在呢個問題㗎。系咪？ 系 咪？你冇理由因为为咗博嘢，所以走去租个单位咁戆居噶系嘛？大佬，你去时租酒店都系几嚿水嘅啫，几多嚿啊？我唔知道而家大佬。 你如果你时租系嘛？ 两三嚿啫嘛，大佬，一个月博四镬啊！你都系一千蚊有找啦，系嘛？随时咁点？你搵八九千蚊人工，点会顶唔住啊？ 唔系， 证明我而家呢个推咪员有呢个博嘢经验啦，个系咁岌头啊！对我头先讲嗰啲价钱嗰度， 再唔系咪喺？再唔系咪趁屋企人真系冇唔喺度嘅时候？ 唔系咁啊，紧张少少，唉，咁就。 不过甚至乎听过咧，系我大学咧，即系我呢个年代开放少少噶嘛，咁咧就有啲大学啲宿友咧，直情带佢女朋友翻嚟咧，就喺大学宿舍里面博。 喂，貼張紙喺門口咪得咯。 係啊，即係我哋即係有啲嘢做緊，因為大家即係唔好入嚟啊咁。咁啊，甚至乎直情咧係咧，嗰、那個宿友都仲喺間房裏邊咧，咁佢就喺隔離張牀嗰度博嘢。 唔係，我試過㗎，我試過做啲好叫撲街嘅，真係應該嗰陣時應該俾人燒春袋㗎，你知唔知嗰陣時咩？住緊科啊嘛，咁我科微咧就真係帶條女翻嚟博嘢喎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喺度係咁拍門啦，就話啊掃王啊咁樣樣，咁啊喺度拍門話掃王啦咁樣樣。咁然之後佢女朋友咧嬲 Q 咗我，咁啊即係如果嗰陣時有話邊個喺度嘅話，咁啊即係嚇 有游蕙禎， 唉， 幫我哋發下言咁係嘛？ 不過算啦，唉，即係呢啲我覺得冇乜必要去花咁多時間去講佢嘅。咁就啊，头先有网友啊，咁啊，即系 PM 我哋啊，话，咦，阿陈秀慧竟然有睇花生新闻、啊，吓、啊，有睇我哋嘅报道、啊，咁啊喺度讲咩咧？咁啊 cap 翻张图，就话佢 share， 唔系 share， cap 我哋嗰个新闻嘅图啦，就话，其实系一个标题嘅，即系因为柏杨咧就俾人重判啊嘛，九个月啊嘛，咁啊加咗个副题就话黄杨达外游加拿大未有声援。跟住又話要 cap 俾柏洋睇， 咁 佢係咪喺加拿大啫？ 咪咯， 佢而家佢嗰個佢而家 cap 緊，佢而家嗰個 post 個 location 就喺加拿大安大略多倫多，咁係啊嘛，呢、這個事實啊嘛， 自打嘴巴， 咪咯，咪即係佢意思就係話，喂，咁我網上面有聲援、啊，喂，咁你唔好上網拜山。 如果真正嘅聲援，正如頭先我咁講， 咪咯， 唔好俾佢搞個當值律師啦。 咪呢啲唔係聲援啊嘛！ 喂，攞你嗰話佢咪話選舉完之後籌咗百幾二百個呢個貨金嘅？ 唔係佢啲貨金攞嚟揭人哋陰私啊！

先至係頒俾佢兩兜友咋。 係啊， 都係真係大家喺談判桌裏面係傾掂數，大家停火， 嗯、 放低武器，先至頒俾你嘅。唔通你喺度仲打緊嗰陣時候，佢頒俾你咩，大哥？ 係啊，佢唔會為任何即係其實係暴力。即系采用暴力嘅人去吶喊助威咯，即系呢个肯定嘅呢、這个就是。 喂，如果唔系咧，你就系一个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嘅逻辑。 系， 咁咪颁俾边个啊？因为佢打仗赢咗啊！屌，系嘛？你嗰度仲系拿破仑时代啊？你会仲系希特拉啊？仲系墨索里尼嘅年代啊？大佬，睇边个穷兵黩武，边个可以打赢全世界，嗰、那个就攞奖啊！大佬。咁你就唔好叫諾貝爾和平獎咯， 叫諾貝爾戰爭獎。 唔係啦，屌你真係。 好，咁啊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就陣間翻嚟啦。即係其實我哋都會有直播嘅，就係、是、爐炒花生啊，土伯你喺度噶係嘛？ 我唔喺度啦， 又唔喺度。 我今日好唔掂啊，好 又唔掂啊。 係啊， 唉，咁啊差唔多半個鐘翻嚟啦。即係我諗十幾分、十零廿分鐘到啦，咁啊翻嚟爐炒花生啦。好， 咁啊， 就 下个礼拜再见啦。 好， 翻去休息先，拜拜。 花生就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郑兼汉。